一定係要依賴其他人呢係幫我出手。但係如果佢起碼喺道德上同政治上同我噏下都好啊，大哥。 嗰、那個 喂，你而家大家就喺度講緊做生意， 嗯、 有幾多利益嘅時候？ 所以呢，即係如果你買多啲， 喂，咁我咪同你評論你嗰樣嘢有冇效咯？ 啊、 正如你頭先講外交。吓、啊！你买我啲即系战略利益啊，嗰啲咁嘅嘢，成为即系世界嘅强权，咁咪同你讲呢样咯，系咪啊？我唔系讲紧嗰全世界里边嗰十几亿嘅人，究竟系咪应该享有喺经济嘅进步嘅同时，系有政治上面嘅民主啊嘛？ 嗯， 喂，以前西方国家都仲讲紧呢样道德呢样嘢，话我要同我接轨，喂，我 fully appreciate。 啊 喂，你打到佢残都好喎、 啊。所以土伯， 大家夹埋一齐玩都好喎、 啊。土伯，你头先讲呢个咧，叫做系道德光环咧，其实有人抢紧嘅。咁嗰、那个即系喺共和党内部抢得最激积极嗰个咧，就系 Marco Rubio。即系如果你讲人权嗰 part 咧，咁佢其实佢自己都加单上去，即系喂，你去咩啊？你去超市买嘢，喂，加埋我呢张单啦、啊，大佬。即系佢就系搭单啦。嗱，佢搭单，嗱、 okay 啊，即系佢就 系讲做法，我系同 系啦。嗱，佢搭单，佢搭咩单咧？佢最近其实佢都喺度积极推动紧，就系话啦，喂，你而家你喺新疆嗰度。喂，搞到即係搞集中營咁撲街，咁而家佢就喺度拉攏緊兩黨嘅領袖咧，一齊喺度咧就俾壓力俾白宮咧。喂，呢、這個人主即係呢個全球馬格尼斯基人權問責法啦，去喐呢一個新疆嗰個叫做係黨委書記啊，嗰、那個叫陳全國啊。喂，如果你做到咁樣嘅制裁嘅話咧，喂，咁變咗呢種搭單又有意義啊嘛，係咪？ 你不如講埋 Marco Rubio 嗰條講奸花， 呢個亦都係啦，呢、這個係。咁所以喂，即係你話貿易戰係一個對於我哋嚟講個窗口嚟嘅 ，tool 係啦，呢個窗口嚟嘅，咁亦都係一個。即係難得嘅一個歷史嘅一個機遇嚟嘅。咁當然好多 player 啦，即係我當然我唔會對 Donald Trump 太多期望啦。但係共和黨個大黨有好多唔同嘅支派，好多支流。你對即係我呢啲人咧，我覺得應該值得 appreciate 嘅。黃之峰同呢個 Marco Rubio 好 friend 嘅，知唔知啊？佢呢排成日貼嗰啲相出嚟啊。咁其實佢我諗即係 唔係你 Marco Rubio， 你都要。透過呢啲對外事務去到爭取，即係另外一次挑戰 Donald Trump 嘅機會㗎嘛。 係啊，即係所以我就覺得就係話，即係當然我哋唔可以淨係緊盯住 Donald Trump 一個人啦。你淨係講白宮入面啊，都好多人爭取緊唔同嘅嘢啦，都有好多人喺度堅持緊共和黨嘅核心價值啦。 你嗰個 politically， 我再重複一次我嘅論點 ，politically 咧，即係美國咧係好蝕場嘅，因為你確實係一個民主嘅社會嘛，有四權㗎嘛，係嘛？即係你以為佢真係咁搞，原來兩嘢因為一個浪潮一反彈嘅時候又唔係咁做。咁如果你靠佢，咪 PK 咯。即係當然你從一個即係幸災樂禍食花生嘅角度 ，OK fine， 咁你咪繼續做咯。唔係，但我最驚嘅問題就是、第一你嗰只變成曱甴，噴極乜鬼殺蟲水都搞唔掂佢嘅，咁我哋又仲死。從香港人嘅角度啊，喂佢連呢一個咁樣嘅貿易戰。都過多咗關嘅話，喂，我哋好大鑊嘅喎，呢個星期一，係咪啊？喂，第二，美國佬都搞佢唔掂，第一大強權都搞中國唔掂，咁我哋仲有咩希望？我同大家調整期望係在於呢樣嘢，除咗我嗰啲真係經濟嘅分析以外啫，即係唔好以為，唉，幾多會一嘢揼落去 Anthony 度掂啊！点解我哋喺度拍手掌？点解佢唔死？咁咪揼翻你转头，大哥。跟住我哋系首当其冲嘅人啊！做人有少少谋略先得噶，唔好人哋拍手，你喺度拍手，戆居居，冷静少少先得噶，大哥。 咁我哋呢啲人就 上晒头，点啊呢镬？ 我哋呢 老共仲唔 P K？ 我哋好多数人啦， 即系细良都系咁讲嘛，打佢唔死，都打佢两巴都过瘾下，泄啦，屌泄气把春用咩？系咪嗱？我哋雨傘運動咪出，咪即系旺角騷亂咪係咯？以為搞鑊勁嘅出嚟， 但系你知唔知強？ 喐都喐唔到老共一條毛。 我哋表示緊呢個民意咧，其實係令到習近平自己都 embarrassed 嘅，即係等於就係話俾佢自己嘅對面，佢嘅對家咧，其實一種機會喺度。喂，佢見到喂後下面候住佢呢一個地位嘅。 但係我本來初時咧都有考慮呢個 variable 嘅，就係呢一場貿易戰。令到佢嘅權力不穩， 啊、